将领， 将领， 僵硬， 僵硬， 讲情， 讲情， 讲明， 讲明， 强硬， 强硬， 强兵， 强兵， 强行， 强行， 强令， 强令， 详情， 详情， 响应， 响应， 想听， 想听， 象形， 象形， 凉亭， 凉亭， 两名， 两名， 养病， 养病， 阳明， 阳明。